轻轻地多留一些，把那记忆悄悄地多留一点。踩着风的翅膀，心发梦的故乡，迎着满天的阳光，看我们翱翔。 请你，请你，请你，请你给我新的心情， 敢甩着风的足迹向前行。 请你，请你，请你，请你给我新的心情，拥抱着每个梦想努力在风里。 请你，请你，请你，请你给我新的心情，敢甩着风的足迹向前行。